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6，汉纪28，孝平皇帝下。元始三年春，太后遣长乐少府夏侯藩、宗正刘弘、尚书令平晏纳采谏女。还奏言：宫女见字德化，有窈窕之容，宜承天序，奉祭祀。太师光、大司徒公、大司空封、左将军孙建、执金吾银赏、行太常侍、太中大夫刘秀及太仆、太史令、服皮弁、素鸡、以礼杂卜事，皆曰：诏欲金水望相，挂欲父母得位，所谓康强之瞻，逢吉之福也。又以太牢策告宗庙，有司奏，故事聘皇后，黄金20000斤，为钱20000000，莽身辞让，受6300万，而以其4300万分与11应家及9族贫者。下安汉公奏车服制度，利民养生送终，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，立官妓，及郡国县邑相聚，皆至学官。大司徒司职陈崇使张敞、孙怂草奏，盛称安汉公功德，以为宜挥公国令如周公，建立公子令如伯禽，所赐之品亦皆如之，诸子之封皆如六子。太后以示群公，群公方议其事，会吕宽侍起。初，莽长子与非莽隔绝卫士，恐酒后受祸，即私与卫保通书，叫卫后上书谢恩。因臣丁父旧恶，即得至京师。莽白太皇太后，诏有司褒赏中山孝王后，以汤沐邑7000户。魏后日夜提气，思见地面，而但亦护意，与父教令上书求至京师，莽不听，与与师吴章及父兄吕宽一齐故，张以莽不可见而好鬼神，可为变怪以惊惧之。张因推累税令归正卫士，与即使宽夜持血洒莽地，门吏发觉之，莽执与送狱，饮药死。与妻焉怀子系狱，须产子矣，杀之。甄邯等白太后，下诏曰：公居周公之位，辅成王之主，而行管蔡之诸，不以亲亲害尊尊，朕甚加之。莽尽灭卫士之属，为卫后在。吴章腰斩，谪师东市门。初，张为当世名儒，教授尤盛，弟子千余人。莽以为恶人党，皆当禁锢，不得仕宦。门人尽更名他师。平陵云敞实为大司徒院，自和吴章弟子，收报张师归，官殓葬之，京师称焉。莽于是因吕宽之狱，遂穷至党羽，连引素所恶者悉诛之。元帝女帝敬吴长公主，素父丁父，即莽专政，父非一莽。洪阳侯王立，莽之尊属，平阿侯王仁，素刚直，莽皆以太皇太后诏遣使破手，令自杀。莽白太后，主暴病薨，太后欲令其丧， 莽固正而止。真封遣使者盛传暗至卫士党羽，郡国豪杰及汉忠直臣下不复莽，皆诬以罪法而杀之。何武、鲍宣及王商子、乐昌侯安、新庆忌三子、护羌校尉通、函谷都尉尊、水衡都尉茂、南郡太守辛伯，皆作死。凡死者数百人，海内震焉。北海庞蒙谓有人曰：“三纲决矣，不去或将及人。”即解官挂东都城门，归将家属浮海，客于辽东。莽召明理少府宗伯凤入睡为人后之意，白令公卿将军侍中朝臣并听，欲以内立天子而外塞百姓之意。先是杜侯金密堤子赏都城侯金安上子长，皆以五子国爵。莽以曾孙当及安上孙经赵引亲少其封，亲谓当宜为其父祖立庙，而使大夫主赏祭也。真寒实在旁停斥亲，因何奏亲巫祖不孝，大不敬，下狱自杀。韩以刚继国体，无所阿私，忠孝犹著，一封千户，更封安上曾孙汤为成都侯。汤受封日不敢还归家，以明为人后之意。是岁尚书令颍川中原为大理，颍川太守杨凌言语本以孝行为官，为院使为师友，有过则必格自责，终不大言。郡中乱，王莽遣使征许，官属数百人未设阻道，许据地哭。院使曰：“明府急征，不宜若此。”许曰：“吾爱颍川氏，身岂有忧哉？我以柔弱征，必选刚猛待。待到将有江扑者，故相调耳。”许志拜为美俗使者，袭陇西太守合并为颍川太守，并道郡，补中原地威及阳宅青霞赵记李款，皆杀之，郡中震栗。四年春正月，交祀高祖以配天，宗祀孝文以配上帝。改殷少家公曰宋公，周成修公曰正公。诏：妇女非身犯法，即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，假非作不道，诏所明补，他皆无德系，其当验者即验问，定助令。二月丁未，遣大司徒公、大司空封等奉圣于法驾迎皇后于安汉宫地，受皇后喜服，入未央宫，大赦天下。遣太仆王运等八人各致赋，假节分行天下，览官风俗。下太保顺等及吏民尚书者八千余人，贤请如陈崇言，加赏于安汉宫。张夏有司，有司请一封公以少陵、新西二县及黄油具新野田，采伊尹、周公称号，加公为宰衡，为上公。三公言事称敢言之，赐公太夫人号曰公显君。封公子南二人安为包新侯，林为赏都侯。 加后聘3700万，合为10000万，以明大礼。太后临前殿亲封拜，安汉公拜前，二子拜后，如周公故事。莽起手辞让，出奏封事，愿独受母号，还安林印符，即号位互议。事下太师光等皆曰：赏未足以职功，签约退让，公之长节，终不可听。忠臣之节，亦宜自屈，而甚主上之意。以遣大司徒、大司空持节呈至赵公，即入世事。赵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，奏可。莽乃起世事，只减少陵、黄油、新野之田而已。莽复以所役纳征钱千万，为太后左右奉公养者。莽虽专权，然所以狂要媚侍太后，下至旁侧常遇，方固万端，禄位以千万数。白尊太后姊妹号皆为君，时汤沐邑。已故左右日夜共御莽。莽又知太后妇人宴居深宫中，莽欲娱乐以示其权，乃令太后40车驾巡狩四郊，存见孤寡贞妇所至属县，折施恩惠，赐民钱帛牛酒，遂以为常。太后旁弄而病，在外舍，莽自亲后之，其欲得太后亦如此。太保顺奏言：天下闻公不受千乘之土，辞万金之璧，莫不像话。蜀郡男子陆建等辍送，禅坐而退，遂文王阙余瑞何以加，宜报告天下。于是恐光欲恐，故称及辞位。太后诏太师吴朝十日移入省中，至机帐赐餐17物，然后归，官署按职如故。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，为学者注设万区，制度甚盛，礼乐经一博士员经各5人，整天下通一亿教授11人以上，即有义理、古书、天文、图谶、中律、乐令、兵法、史篇文字，通知其义者皆一公车，网罗天下异能之士，前后智者千数，皆令记说庭中，将令正乖谬一一说云。又征能治何者以白蜀，其大略异者，长水校尉平陵官并言。何爵率长于平原东郡左右，其地形下而土疏恶，闻与治何时本空此地，以为水委盛则放逸，少稍自所，虽食益处，犹不能离此。上古难食，晋察秦汉以来，何绝曹魏之域，其南北不过180里，可控此地，勿以为官庭民事而已。御史林怀韩穆以为，可略于与共九合处穿之，纵不能为九，但为4-5已有益。大司空院王恒言：何入渤海也，高如韩穆所欲穿处，王者天长连雨，东北风，海水溢，西南出，近数百里，九合之地以为海所兼矣。与之行河水，本随西山下东北去。周朴云： 定王五年何喜，则今所行非与之所穿也。又秦公魏绝河贯其都，绝处虽大，不可复补。宜却喜完平处更开空，使原西山族乘高地而东北入海，乃无水灾。司空院沛国还谈点其意，谓真风言：凡此术者，必有一事，宜想考验，皆可预见。既定，然后举事，费不过数亿万，亦可以是主服食无产业民，控居与行役同当衣食，衣食县官而为之作，乃两便，可以上济与公，下除民籍。石莽但从空语无施行者。群臣奏言，喜周公摄政七年，制度乃定。今安汉公辅政四年，迎作二旬，大功必成。宜升宰横位在诸侯王上。诏曰：可。仍令一九锡之法。莽奏尊孝宣庙为中宗，孝元庙为高宗，又奏毁孝宣皇考庙勿修，罢南陵云陵为县，奏可。莽自以北化匈奴，东至海外，南怀黄之，为西方未有家，乃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，又塞外枪，使献帝愿内属。献等奏言：羌豪梁苑等种可万二千人，愿为内臣。献仙水海云谷盐池平地梅草，皆与汉民自居险阻处，为藩币。问梁苑详议，对曰：太皇太后圣明，安汉公治人，天下太平，五谷成熟，或何尝丈余，或一粟三米，或不种自生，或减不蚕自成，甘露从天下，礼泉自地出，凤凰来仪，神爵降级，从四岁以来，羌人无所疾苦，故思乐内属，以以食楚业，至蜀国领户。是下莽，莽复奏：今已有东海、南海、北海郡，请受梁苑等所献地为西海郡，分天下为十二州，应古制。奏可。东至西海郡，又增法五十条。犯者徙之西海，徙者以千万数，民始怨矣。梁王立坐与卫士交通，废徙南郑，自杀。分京师至前辉光、后成烈二郡，更公卿大夫、八十一元氏官名、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，郡国所属罢制改易，天下多事，力不能计矣。五年春正月，侠祭明堂，诸侯王二十八人，列侯百二十人，宗室子九百余人，征祝祭，礼毕，皆异户赐爵及金帛增至补利，各有赐。安汉公又奏赋长安南北郊，三十余年间，天地之慈反无喜焉。诏曰：宗室子自汉元至今十余万人，其令郡国各置宗师以究之，至教训焉。夏四月乙未，博山简烈侯孔光薨，赠赐葬送甚盛，车万余辆，以马公为太师。利民以莽不受新野田， 而上书者前后487572人，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，以及加赏于安汉公。于是莽上书言，诸臣民所上章下议者，是皆寝勿上，使陈莽得尽力，必治理作乐，事成愿赐骸骨归家，必贤者禄。甄邯等白太后，诏曰：公每见者流涕叩头言，愿不受赏，赏及家不敢当位，仿制作未定，事须公而决，故且听公制作，必成群公以闻，究于前意，其九锡礼仪即奏。五月，策命安汉公莽以九锡，莽起手再拜，受律服衮冕衣裳，荡榜荡璧勾履鸾鹿圣马九骑九流，皮弁素鸡荣鹿圣马同公使卢公使，左见朱月，右见金漆，甲胄一句，句唱二友，归赞二，九命清玉归二，诸户纳币至宗官助官补官使官虎贲300人，王运等8人使行风俗还，言天下风俗其同，诈为郡国造歌谣送功德，凡30000言。闰月丁酉，诏以西河刘秀等4人使至明堂辟雍，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坐落同服。太仆王运等8人使行风俗，宣明德化，万国其同，皆封为列侯。使广平相班至独不上嘉瑞及歌谣，琅琊太守公孙弘言灾害于公府，真封前蜀迟至2郡访利民，而和弘空造不祥，至绝嘉应，极害圣政，皆不道，至班结于地也。太后曰：不宣德美，以与言灾害者一罚，且班至后宫贤家，我所哀也。弘读下谕，诛。至句，上书陈恩谢罪，愿归相印，入补延陵元郎。太后许焉。莽又奏为：士无二驾，官无御送，亦无盗贼，也无饥民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异路之志，犯者相刑。莽复奏言：公王母丁基前部臣妾种高于元帝山旗，怀帝太后皇太太后喜寿已葬，请发公王母及丁基种取其喜寿，喜公王母归定陶，葬公王种赐。太后以为既已之事，不须复发，莽故正之。太后诏因故官改葬之。莽奏：公王母及丁基官皆明子木，珠玉之一，非藩妾服，请更以木冠带去珠玉衣，葬丁基应妾之次。奏可。公卿在位，皆阿莽止入前伯，前子弟及诸生四夷凡10余万人，操持作具，著将作绝平公王母丁基故种，2旬间皆平。莽又周集其处，以为世界云，又毁坏公皇庙，诸造诣者灵包断油，皆喜合浦，征师丹一公车，赐爵关内侯，时故意。数月，更封丹为益阳侯。月余，薨。 初，哀帝时，马公为光禄勋，与丞相御史杂以傅太后氏曰孝元傅皇后，即莽追诸前义者，公为莽所后，独不及。 公内惭惧，上书言： 臣前义定陶公王母氏，昔指雷同，诡经辟说，以惑误主上，为臣不忠。幸蒙洒心自信，诚无言复望阙庭，无心复居官府，无疑复识国义。愿上太师、大司徒、福德侯印绶，必贤者禄。八月壬午，莽以太后诏赐公策曰：四府之职，为国为纲，三公之任，鼎足成君，不有先民固守，无以居位。君言至诚，不敢闻过，朕甚多之，不夺君之决意。其上太师、大司徒印绶使者，以侯就地。莽以皇后有子孙瑞，通子午道，从杜陵直绝南山，进汉中。全陵侯刘庆上书言：周成王幼小，周公居舍，锦帝富于春秋，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，如周公。群臣皆曰：宜如庆言。时帝春秋异状，以魏后故，愿不悦。冬十二月，莽因腊日上交酒，制毒酒中，帝有疾，莽作策，请命于太治，愿以身代，藏策金藤，置于前殿，敕诸公勿敢言。丙午，帝崩于未央宫，大赦天下。莽令天下吏六百担以上，皆服丧三年。奏尊孝成庙曰统宗，孝平庙曰元宗，殓孝平，加元福，葬康陵。班固赞曰：孝平之事，正自莽出，褒善显功，以自尊圣。观其文辞，方除百蛮，无私不服。修征嘉应，颂声并作。至于变异陷于上，民怨于下，莽亦不能闻也。以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。太后与群臣亦立嗣，时元帝世爵，而宣帝曾孙有建王五人，列侯四十八人。莽悟其长大，曰：兄弟不得相为后。乃西征宣帝玄孙，选立之。是月，秦辉光谢萧奏武功长孟通，郡景得白石，上元下方有丹书注石，文曰：告安汉公莽为皇帝，伏命之起自此始矣。莽使群公以白太后。太后曰：此诬罔天下，不可施行。太保顺谓太后曰：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举之力不能止。又莽非敢有他，但欲称赦以重其权，振服天下耳。太后心不以为可，然力不能治，乃听许。顺等即共令太后下诏曰：孝平皇帝短命而崩，宜使有司征孝宣皇帝玄孙二十三人，赐夺遗者以祀孝平皇帝之后。玄孙年在襁褓，不得至德君子，孰能安之？安汉公莽辅政三世，与周公义士同福。今秦辉光萧，武功长通，上言丹石之福，朕深思决意， 云为皇帝者，乃涉行皇帝之事也。其令安汉宫居舍建作，如周公故事，据礼仪奏。于是群臣奏言，太后圣德昭然，深见天意，诏令安汉宫居舍，臣请安汉宫建作，扶天子福免，被府依立于户友之间，南面朝群臣，听政事，车服出入景壁，民臣称臣妾，皆如天子之志，交祀天地，宗祀明堂，公祀宗庙，享祭群神，赞曰假皇帝，民臣谓之摄皇帝，自称曰愚。平决朝事，常以皇帝之诏称制，以奉顺皇天之心，辅翼汉室，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，遂寄托之意，隆治平之化。其朝见太皇太后、帝皇后，皆负臣节，自施政教与公家国采，如诸侯礼仪故事。太后诏曰：可。